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本来也没当他是一回事儿，开局的时候静熟手滑，似乎入了对手的一个套子，碰上就有了一些亏损。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吃的亏，这个定式他是研究过的。盘上的得失只有对局者清楚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中原里的棋手还认为是陶阳子一贯的走法，东北虎多了一点实控，信心大增，一步一步走得坚实。陶阳子觉得这位东北虎一步紧逼一步，自己所有的招数都被他破了。陶阳子很想在中盘就采用先手官子来扳回棋控，但东北虎似乎官子上也颇有研究，一连几步都没有赚到他的便宜。慢慢的，连中原里的其他几位好手也看了出来，陶阳子的盘面不容乐观了。陶阳子静下心来，他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先前，他的用时一直比东北虎少，东北虎此时轻松起来，面有得意。想他一个年轻人从外地来，斩了瑞总府的骑士，多有面子。接着他在横扫南城，也许能成为中国第一棋手。陶阳子只有放胜负手了，他把棋打进了东北虎的空中，走成了一个虎步。东北虎打了一手，陶阳子就是做了一个劫。西南王那一次与他走得最紧张的半局时就用过此招数，是中国围棋传统中最强的搏杀招数，一下子把盘面弄乱了。这时就看棋手的棋力与算路了。陶阳子并不特别擅长这个，但过去他研究过，走黑棋时也用过，现在他执白棋用了这个手劲儿，白棋做的劫使东北虎紧张了，他怕打入的白棋整个的活起来，于是花了最大的力量去打这个劫，想一举歼灭进入的白劫。一个劫打来打去，劫才满盘找来，黑棋好不容易打胜了劫，封住了出口，但白棋两边多行了两步棋。在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地方吃了黑棋二子，还逼着黑棋包围打入进去的几个白子，紧气儿吃棋。东北虎这才发现，虽然他多吃到几个白子，其实吃棋处本来就可以算作是黑棋的空，但这一打劫作战，他亏空边角的两个子，同时白棋因吃两子形成了 收官后卫。算下来他亏空了不少，盘面上白棋的空已不比黑棋少了。这时连中原的另几位棋力较好的棋手也算出来，白棋有贴子的优势，黑棋怎么也不够了。他们都露出了笑脸，再走几步，陶阳子更显出白棋的官子功夫来，黑棋连盘面也不够了。东北虎想使手段来争胜，陶阳子到底棋力强，更扩大了白棋的优势，东北虎只好投子了。东北虎指着那个阴结打成一团的地方说， 这里亏了。 中原的一位老棋手说， 若棋怕打劫呀。 东北虎想说什么，但棋输了，气也就弱了。输棋者没什么可说嘴的，别人的话都好像是千正万确了。陶阳子心里明白，他的得胜只是经验上的问题。复盘的时候，陶阳子与东北虎聊着棋，指出他的棋受日本棋影响较大。东北虎承认，他确实与一个叫天作的日本军官经常下棋，那也是一个棋迷，一有空就把他找去下棋。先是军官胜得多些，后来他们就势均力敌了，最后是东北虎稍稍多胜一点。毕竟日本军官不能一天到晚研究棋吧。现在陶阳子又把那局棋复盘出来，他发现东北虎与松三的棋路有相近的地方，一位日本的业余棋手，还有一位长期和日本业余棋手下棋的棋手，他们下出的棋让陶阳子感受到日本棋不同一般的棋路，他想弄清那棋路，但一时很难弄清。毕竟日本的棋路并非只是一个招数一个定式，而是整个不同的行棋思路，让陶阳子更感围棋的天地无限空宽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这天晚上，秦时月找到小巷的楼上来，不由分说的把陶阳子拉下楼去。走出巷子，秦时月拿出手帕擦了一把脸，巷子里正好在淘阴沟留意着一股恶臭。秦时月说， 你正是两鼻不闻窗外气了。 秦时月去中原找陶阳子，胡桃正在那里给人看相。本来胡桃想带秦时月来找陶阳子的，秦时月却让他继续看相，只是问他要了陶阳子的地址。秦时月想着要到这个地方来看看，他以前只是听说贫民窟，有一切很差的印象，现在一看深感人真的不能穷，贫穷无志。秦时月叹着， 战事连连，罪事绵绵，民事茫茫，生事苍苍，中国社会是只有乱世没有经济发展的社会呀。 陶阳子听着秦时月的感叹，不明白秦时月为什么找他。秦时月带陶阳子 来到一家正宗的日本馆子，门口穿着和服的侍女弯腰鞠躬，跪着给来客摆好鞋子。两个人在雅间坐下来，陶阳子说， 日本女人的模样那么温柔顺从，可日本男人的武士在世界上如此强横。 秦时月说，日本女人的温柔和日本男人的武士道都是日本的传统。日本人有一种精神，在于这个岛国资源太少，又有了明治维新的变化，久而久之国力强了，扩张就成了自然。这时听到房间外有人说日语，拉开门进来的是穿着西服满面笑容的松三。秦时月说，松三又从日本来做生意了，他没忘了上次与陶阳子下过一盘棋，很想和陶阳子见见面。这次是松三请客，他点了一些纯日本风味的菜，还要了一瓶日本酒。端起酒杯时，陶阳子说， 松三先生是不是还想下一盘？ 松三摇着手说， 不，我最近为一些生意上的事烦着，棋要讲究劲，我要下棋之前是3天不谈生意的啊。 他说的风趣，也说的认真。陶阳子本来很想与日本人松三再下一盘，他想弄清楚日本人的棋路和整体日本行棋风格。秦时月插嘴问， 你一定要找陶阳子来，不是为了下棋？ 啊，要下棋。 陶阳子现在进了瑞宗府，下棋多了，我更不是他的对手了。 我说了，我最近就是做生意， 我做生意嘛，专做自己喜欢的生意。 见两个人奇怪的神情，又耸起一根指头来，故弄玄虚地说， 我找陶阳子也是谈生意，也是谈棋。 陶阳子实在不明白，等着他说下去。 松三说，我的想的是陶阳子的那一副棋，就是他以前总背在身上的那副棋。 松三做的是古董生意，他做古字画、古瓷器的生意，做棋的生意秦时月也还是第一次听说。 陶阳子的一副棋也算古董，做生意嘛，主要在流通中赚钱。可这笔生意我不是为了转手买卖，我是要自己收藏。这个自从那次见了这副棋，我一直忘记不了他。他啊，我总是会想着他啊。 松三举起块笑着说， 因为那天下棋用的是陶阳子的棋，宝物有护主的能力，我才会输了那半目的。 陶阳子听松三刚才说棋力不如自己，现在又说是棋的原因，觉得奇怪。不过见秦时月笑了，才知道他说的是幽默话。 秦时月说，既然是古董宝物，你准备出多少钱？ 松三竖起一根食指，这次他没有摇，就竖在那里。 秦时月说，100大洋。 松三的手指摇了起来， 不，是1000大洋。 现在用的法币会常贬值， 我的，不想陶阳子吃亏，给足的是大洋。 一千大洋，陶阳子还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数字。他现在进了瑞总府，生活已今非昔比，但一个月也只有20块大洋，要多少年才能拿到1000大洋？ 松三说，你们不知道这幅棋的价值，我的知道，我也不想压低了，做生意的人都想压低价格，只是这次买卖是为我自己做的，我不想这个宝物到我手上认生，认为我不配当他的主人，没表现出他的价值啊！说着他自己也笑了，明显又是幽默化，但看得出来他很看重这副棋。陶阳子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再下这副棋了，平时也不再把它背在身上。他没有想到这副已残缺的棋依然是这样值钱。陶阳子不由又一次想到了任师傅。秦时月与松三都看着陶阳子，陶阳子却摇了摇头。松三说，你这是不是嫌1000大洋还少啊？是啊，做生意不可能一嘴成的，我知道你不是生意人，是朋友，所以没有说虚价，不过你还是可以讲价的。 秦时月面色不动，他没有想到陶阳子会要价，他可能根本没想到这副棋会有这样高的价格。秦时月也见过这副棋，如果完整之时也许还更值些钱，只是现在已是残破的了，松三开这个价分明加了喜爱的价码在内，再要提价就有点人品不值了。陶阳子说， 是，我们是朋友。 陶阳子也会说一点官场上的话了，他确实是喜欢这个日本朋友的，虽然只下过一盘棋，松三在棋内与棋外显现出来的并没有那种生意人的味道。陶阳子见过的生意人一眼看上去就感觉虚浮。 陶阳子说，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宝剑赠英雄，红粉送家人，这副棋如果给朋友你，我不会要你那么多钱的，我想你比我还要喜欢他。只是我本来不知道这副棋值这么多钱，因为他是一位前辈送给我的，虽然送给我就是我的了，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清楚这副棋有这么高的价值。如果他清楚这副棋有这么高的价值，他还送给我，他所期许的不会是让我送给别人，还望你理解。 秦时月笑着摇摇头，他越发的喜欢陶阳子，只是觉得他的性格有点怪的可爱。他一副傻傻的样子，但下起棋来却是那么精细，不知是说他傻精傻精对，还是说他精傻精傻才对。松三又竖起了一根手指，却是大拇指。 说得好，不过日后你需要钱的时候，并且那位前辈有了话，我的

环相扣的情节，跌宕起伏的故事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光影流声》。 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，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迷恋电波。